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是的， 是吧？今天来到2018年的7月23号11点34分的4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话匣子啊， 哈哈哈哈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咱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大家好，我是叨叨。 修乐队的老北京， 嗯，对， 很有京腔京韵啊。 是的，就是能想象出来那个画面和场景啊。 对，地道的北京的歌手乐队，嗯，对吧？ 对。 今天我们要说北京的关键词呢，是很多电影的场景的。 哦，电影当中的场景， 好些都是老北京的景点。 哎呦，好多呢， 是吧？ 从以前这个什么甲方乙方那些，啊， 对，好些。 对，到现在的最近的老炮啊什么的， 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也是， 对，非常多经典的环境， 老 规矩，很多很多的经典的还原，其实这里面透着电影人对于北京这片土地的眷恋，是不是？ 是的，还有热爱。 对对对，今天我们要跟着大家啊，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老北京。 是的。啊，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我们节目组周一为各位准备的新鲜资讯环节啊，首先是一个五台山的事情啊，现在也是最近降雨比较明显哈， 汛期到了， 对，五台山山体滑坡了，主干道的道路呢被阻断了啊，受到近期降雨的持续影响，7月19号的晚上18点左右，山西五台山景区核心区的主干道凡仙山路上的路段发生的山体滑坡， 嗯， 所幸是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哎，这真是不错 了。对，但是主干道路呢被整体阻断了，进入了核心区的车辆必须绕行明清街狭窄的道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交通拥堵。 是的，目前呢景区正在组织力量抢通道路，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旅游安全，景区将对本地车辆实行严格的交通管控。 嗯， 请进入景区的游客务必注意道路的交通安全，自觉服从景区交警还有交通工作人员的指挥管理，确保景区道路交通有序畅通和景区旅游环境的和谐稳定。 不单单是五台山， 只 要是在全国各地啊，全世界都一样，景区因为天气的原因， 嗯嗯嗯， 造成了交通的堵塞呀，您那个不能及时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等等这些情况， 嗯， 您一定要及时的配合啊，比如说工作人员的安排， 是的， 您情绪的控制 住，交管部门的人员是吧？ 对对 对, 对， 您得控制情绪， 啊， 对， 是的， 不要太着急哈， 哎，要从容啊， 来从容，一切都会畅通的啊。 是的， 来关注天津啊，天津的这座城市呢，具有非常明显的北方城市的气息哈， 嗯。 航空是大的一个环节，天津航空的暑运期间，告诉各位好朋友们，新增了10条国内国际的航线。 哇， 怎么样？ 天哪，好棒啊，天津，嗯，对，记者从天津航空获悉，为了满足暑运期间广大旅客探亲访友以及旅游和公务的出差出行等需求， 出差 对，嗯， 对 对，天津航空计划新增航班254班次， 哎，厉害， 哇，新增了天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库车和田海口揭阳呼和浩特莫斯科等共计10条航线， 哦，嗯， 在优化暑运经典航线网络的同时，满足更多赴草原新疆以及沿海城市旅游出行的需求， 对，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哈， 是的呢， 特别是时间点和航班上哈， 嗯， 据介绍，今年民航的暑运预计输送国内旅客倒是达到了1.1亿人次， 哇， 我1.1亿呀，啊， 哎，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啊， 预估啊同比增幅达到12.5%， 嗯， 除去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传统旅游热门城市之外，像新疆啊、西安啊、大连、三亚、丽江等地也相继受到旅游市场的热捧， 嗯， 重庆、西安、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地的客座率预计可达90%以上， 哇，真的太不容易了， 都去了。 对，天津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说，就这个民航整体趋势，从7月的第二周开始， 嗯， 一直到8月的第三周周末，旅客量是环比明显上升， 是的， 成为旅客出行和票价走高的高峰时间段。 嗯哼， 而到了8月底，暑运呢接近尾声，各大院校也相继开学了，旅客出行量会随之下降。 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形式哈。 对， 于是呢，天津航空方面呢提示广大的旅客， 暑运期间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提前2到3周进行查询、购买机票。如果想错峰出行，旅客可以选择避开啊，我们说的这个7月中旬至8月中旬的暑运出行高峰期购买机票。 嗯，对的。 这个都是学生出去门的，这个也就这俩月啊。 是，也就这俩月。你说，其实学生朋友也挺可怜的哈，就趁着这两个月能出去玩一玩。 还不让请假吗？ 对， 对， 对， 家长还得陪着。 是的， 是 嗯，这个其乐融融啊， 其乐融融。 对对，在这个高温天假，不要上火着急的哈。 是的，尽量去一些凉快的地方。 是的，嗯，去避暑纳凉哈。 对。 第三条呢，看到了北京、上海、陕西这样一些地方的名字哈，他们干嘛的呢？建立了一个入境旅游合作机制。 哎，这是什么机制？我们来了解一下。19日，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上海市旅游局、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在西安共同签署了《北京、上海、陕西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合作备忘录》。 很正式。 对，建立入境旅游合作机制，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 好些朋友说，这个要建立什么合作机制，还备忘录哈？ 是的， 其实很有必要的哈。 嗯。 根据这个备忘录，三地将建立入境旅游联席会议制度啊。 哦。 每年呢，轮流召开联席会议，交流入境旅游发展的经验，促进入境旅游发展，联合在线旅游的公司、入境旅游企业，共同打造面向不同市场的3省市中国入境旅游枢纽旅游产品和线路，很权威，而且设立专项的资金链，联合开展境外宣传的营销活动，很有必要哈， 很有必要， 强化3省市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品牌和形象，加强大数据的分析和运用，促进旅游公司、旅行社等企业之间合作交流，不断地提升旅游品牌的竞争力。 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蓝建文还表示说，北京、上海、陕西三地建立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合作机制，是顺应了大众旅游时代的发展需求。 嗯， 那将创新旅游区域合作方式，实现信息互通、客源互送、服务共享、市场共建、产品共推，对推动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看上去哈，就是如果一个公司、一个地方单打独斗是不行了。 是，现在都是什么全域化呀、合作呀、跨省份，甚至是跨境这样的。 资源要整合， 对， 优化配置， 对， 特别重要。对吧？ 啊，是的， 让那些没有竞争资质的一些旅行社呢，彻底倒闭，不是，就彻底离开我们的视野。 对，这个东西就是适者生存嘛，优胜劣汰。 谢谢达尔文先生。 啊，谢谢达尔，不客气。 第三，前三条来自国内的哈， 对， 后两条呢是国际方面。就在这个上周，我们谭焕英先生说到了英国一些适合儿童的博物馆，让我们的眼界大开， 真的是眼界大开，心生向往啊， 对吧？无奈那时间有限，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有限， 笑着活下去啊。 第四条的资讯是这样的。中国赴英国的游客人数创了一个新高点。 哇，现在去英国真的是成为大热目的地了。 是吧？ 英国旅游局官网20日发布了统计报告称，2017年到访英国的中国游客是人数创造了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29%，达到了33.7万人次。中国游客在英期间的消费总额，超过了9亿美元， 9亿美元、 比2016年增加了35%。 报告呢还说，像来自像中国澳大利亚海湾地区， 估计是阿拉伯海湾地区， 印度及美国的游客数量增长最为明显了。其中像我们中国的游客数量和消费支出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 好， 是引号当中全球最具价值的游客输出国，不光英国，全世界如此。 真的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啊，中国游客有钱。 对，游客来了要照顾好我们游客的一些饮食习惯啊， 是啊， 旅行的一些适度的方式啊。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就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些饮食特性啊，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去制定一些行程。 当然 了，还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说的对啊。 是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入境英国的游客达到了392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了4%。游客总支出是322亿美元，涨幅9%。 英国不是脱欧了吗？也有关系， 有关系。它这个英镑稍微贬那么一点点，大家全去了。 当然了， 对， 还有一些购物的折扣优惠。 是的， 对不对？这个英国呢，那天看了一本那个叫做《迷情伦敦》 哦，《迷情伦敦》 是一本书， 嗯， 介绍伦敦所有的景色和景点，看得我非常的入迷哈。这个就说 有照片吗？上面 非常多的， 是吗？ 配图加景点的介绍 啊。好的，我也要看一下这个图，不是看一下这本书。 非常非常的写得很细致啊。他有一句话写的我觉得很改变我们对英国的看法。 嗯， 说英国早就不是炸鱼薯条的时代了，全英国各大小小的饭馆应有尽有，全世界敞开怀抱，大家都去玩吧。 对， 人家说的特别具体，这是伦敦哦。 炸鱼薯条已经和蒸汽机一样，那个时代远去了。 对，你也可以吃，但是你选择特别多，现在 真的， 对吧？ 伦敦是一个很鲜活的城市。 那当然了啊，那相当棒了哈。 对， 日前啊， 日前 欧洲大陆仍是英国旅游市场最大的游客来源地，欧洲那边的。啊，你们这脱单了，去看看脱单之后的情况。 我们去考察考察， 看一下啊。去年来自欧盟成员国的游客数量达到了2560万人次，旅游支出也是超过了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130亿美元为历史最高值。 我的天哪！ 嗯 啊，当然呢，英国的相关负责人就很开心啦， 乐开了花嘛。 对呀、啊，英国负责旅游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埃利斯说， 小鸡提起来， 升职了， 小鸡提起来 啊！英国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去年是创历史记录的一年啊！来自中国、印度和海湾国家等重要市场的游客人数比去年以往啊，任何时候都多呀。 好，上加好、啊。 我们正在努力保持这种良好的增长势头，鼓励更多的海外游客到英国旅游。 是的，我觉得英国旅游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环节哈。 是。 我们的行者谭欢宇先生有非常高的旅行的一个认识观。他去英国很多次，待了伦敦这个城市待了太长的时间了， 所以他真的是深入了解每一个细节，他想去了解的东西。 试想一下 啊， 你 我 到不是那个周陀我们的边边， 嗯， 我们四个人 啊 来到了这披头士那个路，哎，我们四个照一张这样的相片，很有纪念意义哈。 对呀、啊， 就是头发。 头发，我跟你说，周头的还原是 随风飘扬，对不对？ 对，我觉得咱们四个是，如果全都放在伦敦这个城市，每个人选择的地方都不一样。 哦，到了你选择， 我可能会那个去牛津街、摄政街这一块 了。哦，学霸的方面 不是奢侈品的方面。 然后 我们的边边可能是去大英博物馆，对，是。然后你可能是去，你可能是就是找一些什么球鞋呀、 唱片 啊、 唱片， 对呀， 唱片，嗯。 出 驼， 太不适合旁边， 背跑。 对啊， 哎，你们在刷屏吗？ 嗯， 你们这资金环节怎么还让我介入了呢？这不轻易间呢？ 啊，不轻易间把你带出来吗？让你红啊！ 我就想，你刚说太不适合， 嗯， 我就坐在那个船上， 嗯，对， 我白天游一次，我晚上游一次。 哎， 我畅游这个伦敦的这个北景和夜景。 哎，其实真的是可以的，它那个游船可以串联伦敦 很多 精华 景 点，嗯， 什么厅啊。嗯管啊， 嗯，是，虽然不进去吧。 你说那个大英那边有药店没有？ 啊、 应该也有哈， 也有也有 连锁那种的。 你可以去那个看一下，就是国外的这个医疗机构。 对 对， 嗯， 考察一下。 信任呀、 啊。啊、嗯，是的，是的， 嗯， 你可以去在外面参观一下。 走吧，不让进，还有年龄限制。 不让进。 第五条啊、 嗯、 第五条是提醒大家，看到低价团的时候，现在老百姓都有这个预警了，说这低价团肯定有猫腻，我们尽量就不去报了哈。 对。 但是告诉各位，提醒赴俄远东的中国游客慎参加低价团。 哦，这个警示来了、啊。 怎么回事啊？ 据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的网站消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赴俄远东地区，尤其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去旅游。 哦、 但是呢，总领馆发现说，中方旅行社和导游组织中国游客来服侍旅游存在着严重低价团的问题，零团费、负团费盛行。 天哪， 这极大降低了旅游体验和品质，给游客健康和生命带来、嗯、严重的隐患。同时游客事实上真的是并未省钱，但是 后 期加钱啊， 说得很对。 对啊， 我们有一二三点哈。 嗯， 首先低价并不低，花钱真不少。 嗯， 低价团游客到达这些地方之后呢，旅行社和导游会推出各种强制的自费项目，强制的哦。嗯、 哇，它是强制的。 购物项目，自费项目当中，游客缴纳的费用与其实际享受到的服务价值往往相差数倍乃至几十倍。 嗯， 购物当中价格一定是虚高的，品质还难有保证。 嗯， 导游的返点能够达到40%-50%。 嗯哼， 旅行结束之后一计算。钱花的实际一点都不少。 是的，大家一定要就是警惕这样的低价团，什么零付团费， 现在爆了， 就不管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凡是有零付团费的你就不要相信了。 准则道道、 嗯、 像我这种没有出国的一个小白用户、 嗯嗯嗯、 天上怎么会掉馅饼砸到我们的头上？ 是的，你就想想吧，你这一辈子买彩票都没中过，怎么可能有这个零付团费这么好事呢？ 手指那个黑区刮那个区黑都洗不净了，我也没中过。 是啊 啊，你去检检指甲。哎呀， 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吃住皆不好，隐患还不小。 怎么解释？ 这个低价团的游客呢，他通常都是被安排住在位置偏僻、非法运营的黑宾馆当中。 对 对， 注意是非法运营。 非法运营。 这类宾馆呢是没有接团资质和营业许可的，条件极为简陋，尤其是不具备任何消防安全措施。存在着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是的，这是没有安全隐患保证的哈。 嗯 嗯， 比如说呢，有些地方去一些地方吃个什么， 吃呢？ 对呀、海鲜啊、但是有些地方啊，低价团的游客吃到的所谓的海鲜大餐，你就想吧， 低价团它是以次充好， 对， 这有多缺德哈？腐败变质的都拿出来吃，存在着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威胁游客生命安全。 是的， 这个万一是食物中毒你怎么办？ 对对对， 对、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城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对不对？就这个服饰嘛，对不对？ 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嘛。 啊， 对啊， 对 啊，海参崴就在这个黑龙江省， 离得不远嘛，你们那边。 对啊，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意识和警戒啊。 是的，是的、第三条，出海咱得游一圈吧。黑船呢？在海上到处跑， 哈， 吓人吧？ 吓人。这个乘船出海呢，是大多数来服饰游客都会选择的自费项目。 出海嘛， 对啊。但是低价团游客常常被安排在黑码头乘黑船出海， 反正都是黑是吗？ 对，这些黑船呢，大多是渔船简单改装的，缺乏最起码的安全设施，而且经常超载。乘坐这样的黑船出海，那真的是太危险了。很容易就发生海难。 是的，这个一发生这个海上的事故呢，是相当相当严重的哈。 对， 见此呢，祝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郑重的警示广大的同胞，注意旅行品质和安全。一定慎勿参加低价团，就不要报这个名，以免发生安全的事故。同时，中方旅行社要合规经营，切勿组织低价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营生们，也不要有这个眉头吸引游客。你正儿八经来，多少钱多少给。 其实这个一般来说，这种低价团也好，这个零付团费也好，都是中方这边的旅行社干的。 希望这个 对，希望这个旅游行业，关于就是相关部门关于这个旅行社的资质审查能够再严格一些。 对对对，让我们那些没有资质的上不了船哈，我们就开不了船，我们不用上船，对不对？ 是吧？时间来到了11:51，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个片花和一首大概代表老北京风格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走进今天的老北京电影中那些经典的拍摄场景。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说到老北京啊，咱们的听众呢，那肯定是都是老北京了，对不对？ 那太有感情了， 是不是啊？近期一部电影《邪不压正》给大家打开了话匣子啊，这个叫做《学越北京》，他说是对《邪不压正》这部电影最深的印象就是老北京的样子了。虽然不知道百年前的北京是否真的是这样，但的确这是我脑海里的那个北京。 哎，是 夸姜文导演呢？ 是的，就是对于姜文导演还是非常认可的哈， 是吧？你说姜文导演用2年折腾一部电影， 容易吗？ 冯小刚2月拍一部电影，不去看啊。好，下一个是 GP7044。 哎，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任何一个导演，我们不评价 啊，是是是， 大家去自行观看。 这是我心中那个另外一个周准。 是的，GP7044说今天继续看《邪不压正》 二刷， 仍然一贯的，就是很姜文啊。 对， 片头磅礴辉煌的古典音乐， 没错， 干净利落的镜头，一下子将我带入了他的独特的电影世界。 哦， 不为别的，就为他镜头下老北京的美，那些紧扣情节的经典古典配乐，看这部电影值了。 我跟周驼去看的。 啊， 周驼看的时候哗哗团眼泪。 是吗？ 他在北京待20年了。30多来的吧。 也是啊， 对吧？他对北京， 对于这个提到的一些场景， 对呀、 都特别的熟悉。 他真是热泪婆娑哈， 真的是泪眼婆娑，住过地下室，啃过那个干面包，对啊，然后蹲过北影厂，也是吧？ 真是。那下一条， 哎呀，下一条心酸。 一位叫做 Star 15，他说，

太棒了， 怎么样？ 对，嗯、又大气又复古。 对，这歌名特别好。 嗯， 偶遇。 哎， 你看啊，这是多么体面的小伙子！哎呦，那个台词在里面啊，真的是非常提气啊。 是的，我还没有看，我要看一下。 看一下的哈， 嗯、 就是目不暇接，没有一帧是多余的，非常的哒哒哒哒哒，它是这种电影的节奏啊。 哦、 看一遍真的是有一些情绪和点， 不过 看不明白， 嗯、 再看第二遍去啊。 对，姜文的电影一向都是这样。 对，是他能明白，也许他也不明白，有些时候啊。不明白，看透了更吸引人。 是的，有些文艺片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他看不懂。 是的，今天我们要跟着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的拍摄的景色，走进我们熟悉且陌生的老北京。 好， 最近的热映电影《邪不压正》呢，片中对于民国时期北京城的还原相当到位。 哈哈哈！ 很多人看完电影都在打听这部电影拍摄地在哪儿啊？ 到底在哪儿吗？ 电影的主要镜头是在密云的古北水镇完成拍摄的 哦， 所以选择了在古北水镇做电影的首映礼嘛、 哎。 大家都看了那个哈， 嗯嗯， 古北水镇这里有民国风格的建筑，极具北方特色的山地河院，还有那些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里的京韵民俗。 其实在侠隐的这个故事当中，李天然在北平度过四时节令， 是 当年的市井趣闻，风物人情跃然纸上，恍若是时光穿越。如果我们有幸能够重新回到旧时的那些街巷，哎，走一走啊，看一看，那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就刚刚那件四大十五那先生在牵牵那个姑娘的手、 啊、哎呀我的天哪，穿越了，了不地了。 这一手老茧都是操持这个家累的。 是吗？那得是几十年之后吧。 我是举铁举的。 哎哎， 我 怎么 扁担 人了呢？ 沉不沉扁担？ 啊沉。 打水 啊， 农活 啊，也是啊， 锄头 地 狗。 对对对啊，周驼就是，其实周驼是一个特别上进的人，他除了哎呦我天哪， 怎么还这样的时候？你干嘛呢，周驼？哎呀。 对，周驼他除了要干农活，要挑水，要生火，要做饭之外呢，他还干一些这个什么木匠啊、瓦工啊，对，研磨，然后捣药。 瓦工我也干过呀。 对， 把这戎马一生啊。 啊，是是，戎马一生为了谁？ 为了兄弟姐妹不流利 啊！哎，说得好啊！反正呢，在这儿你就能体验到楼台严格、 哎， 还有这个盘棋猎猎、上古叫卖、走卒小贩，别样的风景，应有尽有。 非常好、嗯、啊！我们现在啊，咱们漫步在古北水镇的汤市街。 嗯， 咱们想象一下，道儿啊、 嗯， 咱们穿一个，哎，你今天穿一旗袍也好，我穿一中山装也好，那感觉哈、 啊啊啊，是的， 红的，绿的。悠远的深巷里都是五颜六色的店铺， 真的呀，我还真没进过古北水镇， 太贵、嗯、各自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嗯， 咱们再举个例子，古北水镇皮影戏馆， 嗯， 旧时模样是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小孩简简单单的发型、 啊、 蹲在那儿，特别专注的看一场皮影戏， 是 猪八戒进高老庄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哎、 是完全可以的啊。 是的，哎呀、嗯、这个一壶茶，时过境迁、 嗯， 就喝了一壶茶。 嗯， 三两声听见乡土， 真的，那 几句话道尽了这个古北水镇的浓浓的老北京的气息。 很多的摄影师啊、嗯，是旅行者，也不禁想起了公正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 嗯， 是吧、 嗯？ 这些地方都是在世俗之眼中可以看得到的风景， 嗯、 是不是？非常棒啊！ 非常棒，非常棒。其实古北水镇真的这么一说的话，我还真的很想去，建议把票价调一下。 胃口吊起来了吧？对不 对？ 相对折中一下， 低 不下来了。现在低不下来了 啊，不行吗？ 邪不压正嘛， 啊，邪不压正哈，对，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个人的 想法 建议啊， 对 对, 对， 就是尤其是赶上过年期间，我觉得古北水镇有点儿，就是贵的离谱了，嗯， 对 对，就有是有一些房间哈，你懂的， 是的，是的、嗯，希望就是均衡一下哈。 嗯、稍微的均衡一下。 说邪不压正这事儿， 对，这个邪不压正这部片子呢，还曾经在2017年的夏天来到了西安， 哦， 分别在南门瓮城和南马道巷的城墙上取景拍摄， 都不容易。 对，曝光的预告片当中呢，就有西安拍剧的日军戏份。 除了西安， 嗯， 邪不压正呢，还与云南有诸多联系。 宿马， 姜文导演在影片中打造了一个繁华的民国北平。 嗯， 不过影片中 老北京的屋顶世界。 哦， 不是在北京， 哦， 是在石林县杏林大观园影视基地打造出来的。 哦，是的，因为要有飞檐走壁嘛，你不能上人古北水镇上面去。嗯 啊 是吧， 嗯， 对，踩坏了怎么办？ 下一步， 嗯， 啊，这个电影厉害 了，这个电影厉害了。 嗯， 这个是这位大导演的一生最经典的一部作品， 凯歌呗。 是的，凯歌。嗯， 对对对， 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 嗯， 梅兰芳纪念馆。 哎， 其实这个北京的梅兰芳纪念馆呢，它就坐落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的9号。 瞅瞅这地方。 是的，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梅兰芳先生1961年逝世前，曾在这幽静安适的小庭院内度过了他生活的最后10年。 嗯 嗯，纪念馆成立之后，收藏有梅兰芳夫人，这个福芝芳及子女在1962年捐献给国家的，大量珍贵文物文献资料，辟有4个展览室。 嗯， 正院北房为故居陈列室，客厅、书房、卧室、起居室的各项陈设均保持梅兰芳先生生前的原貌。 是的， 对。而《霸王别姬》这一部呢，真的是令陈凯歌一夜之间享誉全球的影片，也让张国荣成就了电影史上经典的电影。 对， 很多镜头其实就取景于梅兰芳的故居， 这是绝对接地气的地方。 对 啊，一进人一进这个环境当中，那个演技那个气氛蹭蹭往上走。 是的， 对吧？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在就是演员在拍摄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一些环境的烘托和音乐的烘托，是非常能够调动情绪的。 当然了，就是跟拼演技就炸裂了。嗯，是不是 啊？是啊。 哎，我们 其实最难的就是无实物表演。全是绿幕，哎，你对面连人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考验 真的 一个演员的心理结构、心理构架和他自己的 和考验演员的脑洞。 对对对哈，我今天准备了8首歌哈。 啊啊啊， 你看1、2、3、4、5、6，最后一首歌，哎，调到最后一首歌上， 调到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那部电影，我还是印象特别深刻。那部电影呢，姜文导演找了一个跟他很像的青岛小伙子演这部戏，他就是爱玩滑板的夏雨。 夏雨， 夏雨演的好吧？ 也好啊， 夏雨演的 影帝啊， 影帝啊， 嗯， 最年轻的哈。 是啊， 夏雨还唱歌呢。 对， 阳光灿烂的日子。 嗯 啊，我们办这个歌啊，了解一下《阳光灿烂的日子》。 好， 段祺瑞执政府的旧址啊。 哎，其实这个段祺瑞执政府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那旧址在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原名铁狮子胡同。 哎， 啊，这个非常好啊， 非常好。清代呢，这里有3座府邸，东为和亲王府，中为贝勒菲苏府，西为和靖公主府。 对的， 这3个府邸啊。 是的。 那到了清末呢，梁府。 听他的声儿， 这是下雨吗？自己的手上，完全不像。什么地方和我当初想的不一样？那些年的真诚光被我落在成长的路上，越是为这整天去忙，越是找不到补偿，找不到补偿。每天跟着人来人往，我曾经是人挺起了胸膛。那个时候的味道，我们伴这歌说这地方哈。 嗯，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呢，马小军在米兰家门口跟他雨夜表白那一段， 嗯， 应该是很多70后、80后关于这部电影的美好记忆。 是吗？ 嗯， 对，米兰的家呢，当时就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拍摄的。 嗯， 而这个电影《邪不压正》中也有几幕，哎，刚好也是在这个院子拍摄而成。 是啊， 可见姜文对于这个大院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是的， 嗯， 而且《阳光灿烂的日子》呢，很多室外的场景是在恭王府花园里。 哦， 恭王府花园是恭王府后面的一座别具风格的花园，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翠景园。 嗯， 这座恭王府呢后花园是明代旧园基础上重新修缮的。 嗯嗯， 整个花园占地面积达到了2.8万平方米，里边有31处古代的建筑。 嗯， 就 是 花园里。 花园啊，恭王府后花园融合了江南园林与北方建筑格局为一体，汇西洋建筑及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为一园，成了园林设计和建设的典范和样板，建筑艺术价值极高。这个大家咱们很少能有人去到这儿吧。 对啊，这，反正是老北京啊，别看着现在是 很多新的东西建起来了。 对， 那些隐藏在老城里的东西还是有的。 是的、其实这些隐藏在市井当中的一些老地方，或者甚至一些老物件，等待着我们去发掘。现在好像我们都生活在京城，觉得北京啊，我们太熟悉了。实际上，你想一想，你熟悉的只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对。 对， 接下来呢，也是一部电影的歌啊。这个电影的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记住了羽泉，记住了耿乐，记住了徐静蕾。 啊、哦，是的，我知道是哪首歌了、啊， 是吧？这个先听大家听前奏啊。你看，这都有二胡， 对， 京韵京腔啊，高胡二胡那种感觉哈、啊。这歌叫做 《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 说到地铁啊，咱们说一号线天安门东站、 是的，这是最中心的一个站了。 好多人每天的交通工具地铁 啊， 换乘 是吧？ 对， 北京地铁一号线又称北京地铁一线，是北京最早的地铁线路，大部分线路与长安街重合。 是的，这个一号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的， 西起苹果园，东至四惠东站，全长是31.58千米，设有23个站和2个车辆段，线路标识是红色。 从1971年的1月15号开通北京站的专线，至2000年6月28号复。8线全线贯通。 是的，这个一号线呢，区间不断的变动，前后时间长达近30年。 哎呦，我挺会 啊！30年之前，对，他就坐北京这个一号线嘛。 我背着个包袱来到北京， 哎呀妈呀， 举目无亲。 哎呀， 但是看到一号地铁，我心想神往， 终于可以睡地铁站了。 有感触的人很多，不止周驼一位。 是的，是的、而且像一号线、二号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来北京玩的时候，真的就只有这两条地铁线。当时坐二号线，因为是环线，不知道，他说：“哎，怎么还没到站？”后来人说：“啊，这是环线。” 这是人生非常非常难得的经历。 是的。哎呀，坐过一号线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啊。根据2008年6月的一个统计，各线路当中一号线的客运量是最大的、 啊， 但是现在已经被10号线超过了。 哦、是十号线， 对，十号线每天的拥挤数程度 是可见一斑啊， 可见一斑啊。全天共运送乘客一号线啊是106.43万人次。 是的，大家可以看看《开往春天地铁》这部电影当中，耿乐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在地铁里天天坐地铁。站一站一站倒腾的情景，他把一个中年危机的人的心情在地铁里一站一站的演绎了出来， 非常的棒啊！ 耿乐演的 演技炸裂， 炸裂炸裂的。 我已经能唱，对你用尽所有方法，笑啊笑啊笑啊，不过是爱的喝了分了喝了变化，一时冲动的想法。 刚刚那首歌来自羽泉、 对， 好听的歌，开往春天的地铁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接下来我们要说老北京的地方了哈。 哦，是的， 这个地方呢，很多摄影师喜欢去拍摄。 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对，字儿特难写 的地方， 特难写。 对，这就是窜底下村。 这个电影的拍摄呢，是一个古装电影， 哎， 对不对？ 很大气啊，排场也很大。 有请男主角， 对，李连杰、 刘德华。先生啊，老说刘德华先生不是唱将，你听他唱的每一句歌，都是96年那四大天王出现之后每一次演唱的累积的情绪，好听也非常好听， 是的， 对不对？ 对。 刘德华这长得这真帅啊， 是这行业的标兵的， 对，真的是行业的标杆，而且行为举止都 非常 的到位， 对对对。灿底下村啊，这地方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斋堂镇川底下村，市民窜底下，因为名在窜里安口下方得知的名啊， 是的，这里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呢保存着大量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堪称山村古建筑群活化石， 那必须的， 对， 嗯， 其实村子呢位于京西斋堂镇西北的峡谷中部，年平均气温是10.1度，自然植被良好，是国家 A 级景区， 你看这个很多朋友啊去那个地方觉得就是纳凉去了，其实著名的罗哲文先生讲，专家哈，他说这个地方呢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仅在北京，就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 哇， 这个你说在那个村里头生活的民众，他们真的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瑰宝里边哈， 是啊，就是身在怎么说呢，就这样的身在深闺不知，身在深闺不自知， 没错， 对。 这部电影呢取景在门头沟石墙众多的窜底下村，讲述三个结拜兄弟之间的恩仇纠葛， 是的，哎呦，有李连杰、刘德华，还有谁来着， 金城武 啊，金城武，成武啊，哎呀，全是男神，这怎么是男神集结，男神集结号，这是， 对对对，好了，我们这个听着这个歌呢啊，先告一段落哈，我们还要准备了一首歌哈， 好的， 这个等会儿啊，来，其实我们北京有很多很多地方，潭柘寺，哎， 潭柘寺也很好啊， 是的， 对，潭柘寺一到秋天太美了，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 是， 然后呢瓜果飘香不这个层林尽染啊， 是的是的， 对，再配上这个潭柘寺的一些建筑出来的那个片儿真的是太棒了， 是的，今天我们主要是围绕老北京哈，我们结尾就是西游乐队这首老北京结束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分享哈。潭柘寺呢是始建于呢西晋的建兴4年，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最早的一座寺庙，创始的时候呢规模不大，名字叫做家福寺 是的，传说呢是从元代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妙严公主为了替父就是赎罪而到了潭柘寺出家，后来终老于这个寺中，她每日都在观音殿内拜诵经文，然后呢年深日久，竟然把殿内的一块铺地方砖磨出了两个深深的角窝，心很诚啊， 是的是的， 然后所以就是北京有句老话嘛，就是先有潭柘寺才有北京城啊， 对 对，反正这个电影里面葛优和安以轩带你玩节目就推荐了潭柘寺嘛，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电影呢是捧红了很多的景点， 对， 其实我们觉得景点和电影是相辅相成的， 是的， 如果一个电影没有那个力度托起这个景点它也是白搭的，对不对， 是的，就是电影和景点你不能说是这个电影烘托了景点，还是景点就是成就了电影， 互相 是的， 都是彼此的哈。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些老北京啊周边的或这个中心城区的一些记忆印记哈， 是的， 前面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很多老北京的听众，都3、4、5、6、10岁的朋友比较多，是不是， 都有 听完之后呢他会心想很多的想法，如果今天您得空啊，又不是那么多工作，如果您已经退休了，哎， 对， 天儿也不错，反正也没什么太阳，溜达的去鼓楼什刹海胡同里转转， 是吧，后海那些地方，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看着，就是我走胡同嘛，那时候胡同的大爷蹲着马扎遛着鸟，就感觉那个劲儿特别老北京，穿着那个开气儿的那个小 裙，那跨栏儿那种， 还有那 机扣的，还是 对，穿上千层底 很有那种老北京的气息啊，对， 小伙子来杯酸奶呗， 行啊 凉的啊，哎，凉的汽水要不要，北冰洋的，再来一瓶，特别好， 真好， 嗯，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其实老北京真的是一种闲适的生活， 是的， 嗯， 里面有很多局气的人， 对 对吧， 啊，现在这个被各种现代化的建筑高精尖的科技，然后全越来越高的楼层把这些老北京的东西掩埋得越来越深， 但是希望大家真的是静下心来去挖掘，他们依然还在我们的身边， 对，就是看有没有那个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怀旧的心， 希望来北京的朋友或者住在北京很多年的朋友，有时间去感受老北京的原汁原味， 是的，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周驼友情出演 啊，是